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您现在听到的一切，属于一个史前时代。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们带着娴熟的生存技巧、独具匠心的改进能力，以及超乎时代的艺术天赋，他们走在史前人类通向自己美好未来的荆棘之路上，那曾经真实的一切仿佛神话。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公元1973年，中国南方的浙江省发生了一件大事。住在姚江岸边的村民在营建水利设施的时候，与一个史前文化的遗址迎面相遇，随后展开的抢救性发掘改变了这里的一切，也改变了中国学生的历史课本。从此课本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名词，河姆渡。河姆渡大发现意味着破解中国南方史前时代的一系列不解之谜成为可能。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这是一个有着29户人口的村庄，它与中国其他的村庄没什么两样。它在中国长江以南的浙江省东部。1973年6月的一天，当地村民在劳动中一次意外的发现，开始改变了这个村庄的命运。人们也很快知道了这个村庄的名字，河姆渡。河姆渡村北边有一条叫姚江的大河。1973年夏天，村民们计划在雨季到来之前，在一个低洼处建排涝站。就在他们挖到1米多深的时候，开始遇到了麻烦。一些杂乱的东西和一些石头影响了施工的进度。当时来到这里检查施工进度的负责人发现，泥土中混杂的这些东西与一般的碎石块不一样，这些东西好像是经过人工加工的。他挑选了一些有加工痕迹的石头，很快送到了专业考古人员那儿，而这些东西引起了当地专业考古人员的极大兴趣。他们以前在当地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属于哪一个年代呢？是谁又是怎样遗落在了这个地方的？这片地下是不是还埋藏着更多的宝藏呢？浙江省文物管理机构很快决定，立即组成一个挖掘小组前往河姆渡村。几天之后，考察人员来到了河姆渡。他们在村民施工的地方打了几个探方，挖掘工作开展不久，考古人员在探方中就发现了一些木头。这些木头虽然已然腐朽，但还能清晰地看到人为加工过的痕迹。这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呢？是古人墓葬当中用来当棺椁的木头吗？当时参与挖掘的专家说，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有人说可能是房子倒塌之后的留下物，也有人说可能是废弃的水井的价值。更多的人认为水井架的遗址似乎有些道理，因为在中国商周时期的金文中，井字就像口水井，四块木头相交搭成井架，中间是汲水处，和挖掘出来的这些木头的摆放形状极为相似。而且专家说，他们在木头遗址里头发现了一块湿木头，中间挖了两道槽，很有可能还有某种绳索，类似像北方水井的结构，而且还是用一个棚子把它盖起来的。经过清理，考察人员发现这的确是一口水井，井深有 1.4 米。由于这口水井的发现，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考古人员推测，这个地方可能不仅仅是几个墓葬遗址，很有可能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如果说这里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那么它会属于哪一个年代呢？这个居住区有多大的规模呢？很快，人们有了新发现，在距离地面2米深的地方，考古人员挖掘出了11个墓葬和3个灰坑，还有大量的陶片石器。然而，仅仅靠这些陶片也不能说明问题。考古人员期待着更多发现来破解眼前的谜团。他们继续向下深挖，紧接着又有一些陶器出土。只是在这个土层没有发现红陶，大部分是灰黑色、加砂加炭的陶器。这些陶器质地比较粗糙，从表面的痕迹，专家判断它们应该是距今7000年左右加工而来。这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这里生活的最重要的证据。 这是一个令全世界震惊的发现。在中国的浙江省，有一个名叫河姆渡的小山村的发现，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于史前人类的研究。让我们穿越时空，去寻找一个出乎我们现代人意料的史前人类群落。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河姆渡遗址大发现的过程。 当考古人员挖掘到离地面3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在黑褐色的土层中，闪出了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是很快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是什么东西呢？考古人员捡起混在泥土中的褐色颗粒，经过仔细的辨认，他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居然是碳化了的稻谷。这些稻谷在与空气接触之前还保持着原来黄灿灿的颜色。考古人员几乎不敢相信这些稻谷会在距今7000年前就已经存在，它们真的会在地下被埋藏了7000年之久吗？这是些野生的稻谷还是人工栽培的呢？难道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人就开始种植水稻了吗？在人类的考古道路中，最早的稻谷遗存是在印度发现的，距今4300年，所以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中国的稻谷栽培技术源自于印度。那么这些距今7000年前的稻谷来自什么地方呢？他们把河姆渡出土的稻谷和人工栽培的稻谷以及野生稻谷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经过对比可以看出，野生稻谷颗粒瘦而长，人工栽培稻谷要比野生稻谷宽将近一倍，而河姆渡出土的稻谷外形上更接近于人工栽培。随着发掘的深入，河姆渡曾经生息繁衍的地区中出现了数以吨计的稻谷，这个名副其实的稻米不足一夜之间震惊了中外。河姆渡出土的一切 完全让我们轻松地想象出距今7000多年前这群安家在东海之滨的人们每天呼吸着没有汽车尾气污染的新鲜空气，饮用着没有工业废料污染的清洁水源，盘中的食物以海鲜和稻米为主。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令人羡慕的实事。在这个出土了稻谷的土层下，又不断有稻谷被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囤积给考古人员提供了重要证据。距今70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当时已经发展到能够熟练地掌握水稻种植技术，只是还没有其他证据来表明他们是怎样种植这些水稻的。正在人们为此感到困惑的时候，在离稻谷不远的地方又有了新的发现。考古人员在泥土中发现了很多骨质的东西，这又是什么呢？考古队发掘出大量经过仔细打磨而且形状相似的骨器，人们很快发现有一些骨器竟然是史前人类用来翻耕土地的工具。在这些出土的骨制品中，他们发现其中一件的上面还缠着葛藤，这正是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耒耜。耒耜的出土为河姆渡人种植稻谷找到了重要的证据。河姆渡出土的耒耜是中国挖掘至今为止最为古老的骨制农具。大量耒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用水牛、麋鹿的肩胛骨制成耒耜，在较为松软的湿地上辛勤工作，进入了四耕的农业阶段。此外，其他的出土骨制器皿也都很具有实用性，这一点可以从一个例子中得到证实。1973年，考古队员修复了一件从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骨制器皿，它的样子很离奇，专家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个骨制器皿的用途。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一位曾经参与河姆渡发掘的考古队员去印度尼西亚考察的时候，在一处民居的厨房里竟然看见了一件几乎与河姆渡出土的这件骨制器皿一模一样的东西，当时器皿的主人正在用它做饭。专家们这才知道河姆渡出土的这件独特的骨制器皿是用来做饭的，不禁惊叹于河姆渡人的聪明和才智。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为您介绍的是位于中国浙江省的河姆渡遗址大发现。在考古人员发现河姆渡人进入四耕时代之后，接下来的发现更加令人费解。在挖掘出骨器的下一层，考古人员除了挖出大量的石器、骨器、木器和陶器外，还发现了一些木板和木桩。这些木板和木桩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很快，更多的木板木桩出现了。当地人传说，河姆渡以前曾经是个海湾，有人认为这些木板和木桩是当年的木船，而地质探测的结果也证明，这里的地色基底层属于海性沉积，也就是说，远古时代这里果真是个海湾。难道这些木板是当年木船的遗物吗？那么那些木桩是船上的桅杆吗？这样的猜测似乎有些道理，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些木板的旁边，为何会有如此大量沉积的稻谷呢？是沉船当年运输的稻谷吗？那周围的那些墓葬又该如何解释呢？带着这些谜团，考古人员在继续向下挖掘。接下来的挖掘没有发现人类留下的任何痕迹， 应该是所有文化层的最底部，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到达最底层之前的土层中，又挖掘出了更多的木桩和木板，在这些木桩和木板的两端，居然出现了榫卯的痕迹。这么多排列在这里的木桩，显然不是船的桅杆。至此可以肯定地说，专家们发现的不是一艘船。那么这些木头到底是用作什么的呢？这是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以往的考古发掘证据表明，人类发展到了青铜时代，才有了金属工具，有了榫卯。现在很多传统木结构的建筑都是用精美的榫卯结构制成的。但是奇怪的是，在河姆渡人生活的时代，比青铜时代早了大概2000多年。那么这些木头的榫卯是如何被加工出来的呢？又一个谜团摆在了考古人员的面前。考古人员从发掘出的大量石器工具中，终于找出了答案。原来，距今7000多年的河姆渡人已经发明了在木桩和木板中分别凿出榫卯来，使木桩和木板牢固地连接在一起的方法。河姆渡人将石头加工成为锋利的工具，再用这些石质工具去加工木材。今天，这些石质工具依然非常锋利。接下来，考古人员将这些发现的木桩及木构件进行了复原，展现出当初的建筑形式。这是一种架空的建筑，中国的建筑专家将这种架空的建筑称之为甘蓝式建筑。在木桩和木板附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用芦苇编成的席子，这些苇编与今天当地人日常生活使用的苇编，从图案到编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这种技术出现在人类的蛮荒时代，真是令人不可思议。这时，对河姆渡遗址的碳14测定也有了结果。碳14测定河姆渡遗址叠压着4个文化层，最上面的一层距今已有4700年，第二层5800年。第三层和第四层距今6210年到6950年，这个结果让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惊喜不已。河姆渡埋藏着人类距今7000年前到5000年前的历史。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前，几乎所有出土的证据都表明，中华文明从公元前3000年诞生于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之外的地方还没有发现人类更早的证据。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学界和考古界提供了一个依据，那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一个地区，长江流域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距今7000年前的蛮荒时期，河姆渡人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栖息？他们究竟是靠什么生存繁衍，并创造了如此繁荣的原始文化？ 这是一个令全世界震惊的发现。在中国的浙江省，有一个名叫河姆渡的小山村的发现，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于史前人类的研究。让我们穿越时空，去寻找一个出乎我们现代人意料的史前人类群落。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河姆渡遗址大发现的过程。 生活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不可能留下文字的记录，但从他们留下的140多件古制品、大量的石制品和陶器中，人们试图一点点地去解读他们在7000年前的生存状态。河姆渡遗址分布范围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200米，总面积5万平方米，地势低平，地表平均海拔为1.1米左右。从河姆渡往东约1公里，沿遥江有吊山、葛山、白胡岭等海拔60至133米的低山丘陵。人们利用现代卫星遥感成像技术观察发现，河姆渡遗址所在的平原是工字形地质结构，这种结构有良好的簇淤功能。 遗址的西部紧邻江边，有一座海拔仅9米左右、面积不到100平方米的小石山。当时的人们依山聚居在小石山坡的东北面，地势由西向东呈缓坡状。在这片平原，这样的工字形地貌独此一处，所以特殊的工字形地貌使这里最先成为陆地。当瑶溪平原还是一片浅海的时候，河姆渡已经可以算是一块风水宝地了。每当洪水过后，这里都是最早露出陆地并迅速变成绿洲的地方。河姆渡的先民正是借助工字形的地貌在这里栖息繁衍，并创造出了长江流域璀璨的河姆渡文化。从出土的大量野生果实来看，这里以前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有许多野生果实可以供河姆渡先民采集。就像古埃及人用绘画描述自己的生活一样，河姆渡人将他们劳作和生活的片段记录在了陶器上。河姆渡人除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以外，已经开始驯养家畜。在河姆渡发掘出的61种动物骨骸中，分属于34个种属。这些动物骨骸证明了在7000年前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这里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是动植物生长的天堂。河姆渡人正是选中了这样一个天堂，在这里繁衍生息。更有意思的是，考古人员在这里还发现了古砧和陶制纺轮，以及一些带有明显凹槽的石头，证明了河姆渡先民正是用磨制的方法制造小型的骨制工具。然而，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究竟长什么样子呢？与我们今天的人类有着多大的差别呢？古人类学家对出土的几十具河姆渡人骸骨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这些骸骨身高大约在 1.63 到 1.69 米，面部有宽大的颧骨，眶角圆钝，鼻骨低平，铲形门齿，是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那么延续了2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为什么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候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呢？对于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进行过猜测。有人认为可能是战争的原因导致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也有学者认为可能与洪水的灾害有关。由于没有发现更多的证据，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河姆渡遗址的研究人员。专家们对河姆渡周边的地理环境做了长达3年的调查，他们沿着瑶江顺流而下，可以发现几乎是瑶江的所有的拐弯处都有大洪水冲刷的痕迹。瑶江两岸在洪水的剥蚀下，河岸的沙石一圈圈地被剥离，形状就像今天的梯田。在瑶江岸边，人们还发现了俗称为活化石的溪滩岩，这些溪滩岩被冲刷得扁平光滑，无棱无角。而这里宽150米的河道水流平缓，从流体力学角度分析，只有被猛烈的河水年复一年的冲刷河道才会形成今天的样子。随后专家们又将以这一带的地质做了进一步的考察，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地层堆积表明，河姆渡时期至少发生过2次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第二次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而且还在河姆渡遗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间冲刷出了一条100多米宽的河道，使原来向北流的瑶江改成向东流了。在连续不断特大洪水的切割下，河姆渡人生活的工字形高地终于被冲出了一个大缺口，瑶江完成了改道东流的巨变。这时河水沿河道上溯，这对河姆渡人来说应当是致命的一击了。从此河姆渡开始遭受洪水的威胁，而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河姆渡先民赖以生存的水稻连连遭淹，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离开了这块生息繁衍了2000多年的土地。河姆渡文明